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能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能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张博言，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百年再起航》，曲作者孟文豪说， 建党百年是一个新的征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起点。百年梦想，我们再起航。 百年奋斗，百年荣光，千锤百炼，茁壮成长，新征程朝着新的航向，为了百年梦想再起航。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 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北京时间9点02分32秒，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正在路上堵车吗？恐怕和我一样有相同的经历哦。早晨出门的时候一看下雨，就要提前做好预案啊，打开某某神器，看看哪儿堵哪儿不堵，哪儿又可能会临时的交通管控。而且这样的天气开车一定要慢一点，还要避让行人。所以呢，早点出门。好了，今天呢到楼底下的时候呢，赛特环岛这边呢非常堵，长安街的交通状况呢也不是很好，就是在建国门附近这一块哈，东西南北的方向都比较拥堵，所以呢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堵在路上，稍安勿躁，好好的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听节目就好了。就快到中秋佳节了哈，也感觉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哎呀，内容真的是丰富多彩。听过了早秋之后呢，再进入到汽车音乐会，有好歌还有好礼相送。另外值得期待的就是在中秋的当晚呢，我们北京乐广播也安排了这个听乐歌会哈，非常值得期待，都有很多重量级的嘉宾会登场的，会现场直播的歌会哈。刚才也听过了这个片花的预告哈，好期待呀！尤其是唱那个歌《城里的月光》，特别喜欢一首歌变成大合唱的方式啊，好期待。然后最近也听到了北京乐广播的歌唱北京很多的好歌哇，北京乐广播一档最好的北京上空的音乐电台，你怎能错过呢？好了，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今天限号是4和9。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小心驾驶，慢慢开，听汽车音乐会就好了。反正已经迟到了。另外呢，现在发现一个好现象哈，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文明礼让行人，到人行道的时候或者看到行人的时候，都减慢了速度，甚至停下来让行人或者自行车先过去。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构建和谐社会就靠你我他。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就快到这个中秋的小长假了，来给大家推荐适合去玩的地方吧。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没想到北京还藏着一个小桂林，风景真的特别美啊。都说云南的天空呢不需要滤镜哈，看来北京的天空呢也不需要。比如说在房山区的东湖港的风景区，绝对也不输野三坡哈。小桂林这个称号完全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像鼻山一样生动的山峰， 比如说夫妻峰、卧驼峰等等。你仔细看看东湖港，就会发现这些景点的名字呢都是很有意思的，也很生动的。东湖港呢也是情侣旅行的圣地哈，不仅仅从景点上下了功夫、下了文章，还从配套设施上，比如说水上双轮车呀，还有特色的这个溪水摸鱼啊、沙滩浴场排球，还有情侣小屋等等，不仅呢给情侣营造了浪漫的气氛，也丰富了旅游游玩的多样性的。门票呢49元哈，联票也就才128元，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另外呢，在它附近的地方大兴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一去哈，听过早秀都知道了哈，我可以去这个剧本杀，梨园剧本杀。那我们今天呢确实也有票要送出，另外呢快到中秋佳节了啊，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主播浩横送咖啡之后，现在还有好酒相送，想得到吗？好了，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方便的话发一下位置，不能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了，来来来来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在我心里开了花，跟我来到这里，放下手机一起哒哒哒。你是人间大爆炸，在我心里开了花，拉近你我距离，听着旋律一起哒哒哒。你是人间大爆炸，在我心里开了花，我说带到天明，太阳升起一起哒哒哒。你是人间大爆炸，在我心里开了花，我的神经我的呼吸你的 body 一起哒哒哒。大大的眼睛淡淡的像水杯，微声锁定你，决定你方位，大大大家的看你，你也看自己，还以为衣服上有脏东西在拜拜拜拜拜。请你不要怀疑，大家都在看你，是因为你的美丽，我长什么占据，他们全都不信，我们最有默契。呜呜打开手机，呜呜加个微信，我们都不着急， So DJ drop that beat。 Baby 你是人间大爆炸，在我心里开了花，我说大大天明，太阳升起一起哒哒哒。你是人间大爆炸，在我心里开了花，我的神经我的呼吸你的 body 一起哒哒哒。 十足的刘志佳带来这首哒哒哒，2020年2月推出的一首作品，去年推出的，跟他说热气还没有褪去，还有一点冒着热气的感觉哈。动感的节奏瞬间让你跌入他的爱情陷阱，跟着旋律力动你的身体。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带出这首作品，也算是一首 敬经典的作品，暖心之声致敬经典。这是钱正浩在2019年前年推出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演唱者孟庭苇在1993年发行了这首作品。钱正浩的版本加入了说唱元素，充满活力的演唱，对音乐进行全新的诠释，让这首金曲在表达情窦初开、初次悸动感情同时，也注入了新的青春活力。好了，我们感受一下全新版本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呀翻阅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揽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 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正在发生， 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北京时间9点13分40秒，你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助力点赞了吗？就看你的了，来升级你的用户等级哈，升级到3级以上就可以发图片，也很容易让我看到你，也很容易抽到我们的奖品啊。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还朝礼相送哈，别忘了来奉献你的爱心心。昨天我们的点赞居然有50多万呢，天哪！除了不羁之事，又来一个真小星星哈，两个来 PK。我觉得今天你们如果开车的话，在路上不方便，就不要再去点这个小星星了，还是要专心开车哈。另外呢，已经在办公室，已经到办公室，还没有着急上班，正手捧一杯咖啡来欣赏音乐的朋友，可以来帮我们来注意点助力点小星星哦。还有在家中今天不用上班的你，走开，走开。让人羡慕嫉妒恨哈、啊、好了，来好好听节目，好好助力吧。接下来要带出一首新歌，是真真正正的新歌，逃跑计划2021年今年全新专辑的主打你的爱情，感觉比他们10年之前的作品多了音乐的层次感，也提升了不少的审美，复古 disco 和流行摇滚相结合，多了一点玩味之意和浪漫的气息。

就让我快乐，想到谁呢？生如夏花，燕林，面朝大海，心里话，字母妹妹，变形擎天柱，匹兹堡钢人，还有不羁之士，你们好，还有凉菜，生活新方式，5434，跟你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哈。生如夏花，今天讲到沙发，不知道稍后是不是你的专场？好了，风雨无阻的相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稍后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了，你怎能错过？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第九位，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第八位，黄大炜，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

你会感觉王力宏的音乐当中有很多陈奕迅的玩的因素 play 的因素在其中，但是他又是那么样的青春，那么样的偶像，好像比《航行生境》更加给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哈。2021年，王力宏出道第26个年头，但依旧如此年轻，音乐还是那样有活力和感染力。这首《不可能错过你》是他继公传、自传、个人单口七部大和声之后再唱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的一首作品。哎呀，真的不简单啊！一个人可以担任多声部，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大乐队，就是一个大合唱团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0位，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好了，我们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曲源自于王力宏的哪一张专辑？急呢，哎，太简单了。好了，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是由大兴庞克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9月19、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互动，门票限时优惠79元，含餐还有共礼相送。要注意哦，1米5以下的儿童还是免票的哟。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获得票没有关系，可以在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来购票，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好了，家族群当中的朋友，还有听听聊天室的好朋友，赶快来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吧。王力宏的刚刚这首歌曲《不可能错过你》源自于他的哪一张专辑当中呢？赶快来回答，就有希望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除了梨园剧本杀的门票，还有好酒相送哦。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去很爱很爱你。 的歌就是满满的回忆杀，那样的温馨和熨帖。这首《很爱很爱你》不仅助力她成为一线女歌手，更是每次演唱会的必点安可曲目。1998年推出这首音乐，她也把最纯净原始的自己打开了，迎接市场和歌迷的考验。你打多少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九位，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满满的回忆杀，很爱很爱你，奶茶刘若英。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手

长。当时如果没有告别，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身旁，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 是不是又是你心中的最爱？今天是不是又踩中了你的歌单？又是一期必定要回放收听的节目，首首经典。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耳边这首歌曲，王菲《当时的月亮》，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嫁到中秋佳节了，要听《月亮之歌》了。汽车音乐会也在当天为你安排了特别节目，中秋节一起赏月听歌。不过我们今天的这两瓶好酒要送给谁呢？稍后来提问。赏月一定要对酒当歌。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还有大兴朋克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门票三张，9月19、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互动，门票限时优惠79元，含餐还有赠礼相送，1米5以下的儿童免票免票免票哦。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得不到的话没有关系，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我们今天提的第一道问题，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那首歌曲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对，专辑名字就叫做不可能错过你，你答对了吗？不可能错过的是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稍后来继续出题，公布获奖听众的名单，稍后回来。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Auto Music，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冰雪冬奥，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蓝莓花儿在微笑，金华大地迎冬奥。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手一起微笑，

like anybody. So don't tell me I'm like anybody else. You put it back together, don't let it fall apart again. People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In a town full of fancy cars and crowded bars and supermodels, it's exactly the way it did inside my head when I dreamed about it. All the things I could live without and need now,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me. Only thing that I can't afford is to lose myself trying to be somebody, somebody. I won't blame it on my faults again. I know I should forget her. I don't really like anybody. So don't tell me I'm like anybody. Time for fancy cars and crowded bars and supermodels. It's exactly the way it did inside my head when I dreamed about it. All the things I could leave without, I need them now,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me. Just to lose myself, trying to be somebody, somebody. 听这样的声音，听这样的名字，就是品质的保证。2019年 The Chainsmokers 打败了 Kate Harris， 蝉联6年冠军的记录，在收入最高名人榜单当中呢，位居在第67位。足以见得这个人，当然收入和他的品质是相成正比的啊。他的电音现在呢已经被很多人所关注了。刚刚又是他和 John Love 共同合作的这首 Somebody。The Chainsmokers， 好了，北京时间10:06，13:14:15:16，16分16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此时此刻还在路上，或者在家中，或者在 office， 或者在 home， 来收听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问候一下哈。好了。今天呢，雨天不是特别好走，而且临近中秋佳节哈，你都会看到大屏上面有红字提示哈，临近中秋节，交通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要大家错峰出行哈，进入到交通出行的高峰期，要错峰出行。好了，即使堵在路上没有关系，有汽车音乐会是不是？除了有好听的歌曲，还有好酒相送啊。我们的奖品呢是由茅台古源陈酿提供的399元的白酒2瓶。中秋将至，您家的酒准备好了吗？没有，我给您准备哈。送咖啡之后又豪横送白酒，茅台集团陈酿酒特价促销了，原价每箱4794元6瓶， 现价每箱只需要999元，还不到1000块钱，真的好划算哈！请客送亲友的朋友们赶快来抢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抢不到这两瓶哈，毕竟只有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天只有一位哈，没抢到没关系，我自己买。400-999-1978，400-999-1978。好啦，那我们的问题呢也随着来了哈。即上半时段我们提到了一道音乐问题之后呢，这我觉得大家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当中来抽取幸运听者，这样比较公平一点哈。好了，那我们的音乐问题又来了，来听这首歌曲的前奏，告诉我这首歌曲是谁唱的，叫什么名字？想得到白酒两瓶，就赶快来回答问题吧，在家族群当中或者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仔细听好了，前奏来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好了，知道了吗？刚刚我们放的那首歌曲的前奏是不是很容易啊？就是标志性的前奏啊，是不是很经典的一首作品啊？好了，赶快来回答吧，演唱者是谁，歌名是什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由茅台果园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哦。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啊，赛车，今天是周四嘛，我们都知道汽车安全气囊可以为乘驾人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使头部受伤率减少25%，面部受伤率减少80%左右，几乎所有的车型呢都会配备的哈。但是作为汽车驾驶最高水准的 F1 比赛，竟然没有配备气囊，这让人就不理解了。F1 赛车可以在2.5秒内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在5秒之内呢达到200公里每小时，1.9秒就从每小时200公里迅速减速到零。哎呀，这个快加速快减速哈、啊、F1 赛车在急速和高速过弯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5G 以上的加速度。那如此高速事故频发的竞赛当中， F1 早已摒弃了安全气囊这样的装置，就人家已经摒弃了，不需要了，因为呢它已经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完备的救生设备，分别是6点式安全带、头盔以及 HANS 系统。我们来就来说一说哈，关注一下 F1 所有的6点式安全带，相当于把车手牢牢地固定在了车体上，最大程度减少制动和转弯的时候给人体带来的负荷。此外呢，安全带旋钮可以快速完成拆解，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帮助车手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车体。那么还有其他的安全方面的设施呢，稍后再来给大家做详细介绍。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这首歌曲也不用过多介绍，陈奕迅《富士山下》。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偏似雪花，飲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职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

另外呢，还有不安全气囊。不安装安全气囊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方向盘呢已经集成太多功能，再没有地方放安全气囊了。哦，好了，那今天微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有请 Rise 带来这首《荣耀的战场》，信心信仰在手，掷地有声。 Rise 的男孩子们在乐坛集体耕耘了两年之间，取得了非常不小的成绩哈，成绩非同小可，也在流行乐坛贡献了属于年轻人们的力量。这首《荣耀的战场》更像是送给他们自己的一首能量单曲，正能量的歌曲，一首鼓劲歌。虽然团队作战的时光呢已经结束了，但是热血赛场的征途还在路上。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崎岖又漫长，但与你同行就有无穷的力量。失败就像胜利曙光，就算从头再来又怎样。青春是永远摆着不挠的成长，陪伴我们的还有自信与坚强。继续大胆退缩，遍体鳞伤，绝望之中总会升起希望。这是我们最荣耀的战场，一定要拼尽全力大将身长。我们欢笑哭泣，为挫败而自感伤，陪伴彼此在对立中绽放。这是我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自王源，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

El mundo es grande, pero lo tengo en mis manos. Estoy muy duro, sí, ok, ahí vamos. Y con el tiempo nos seguimos elevando. Que seguimos rompiendo aquí. Esta fiesta no tiene fin. Botellas para arriba, sí. Los tengo bailando, rompiendo y yo sigo aquí. Que seguimos rompiendo aquí. Esta fiesta no tiene fin. Botellas para arriba, sí. Los tengo bailando, rompiendo. ¿Y dónde está mi gigante? Me fue a buche la teta. ¿Y dónde está mi gigante? Sí, yeah, yeah, yeah. Un, dos, tres, luego. 年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也是西班牙的西班牙语热单哈、啊，来自西班牙的一首歌。这是 Jim Bevin 和 Willie William 共同带来的 Mid Gen 歌曲的 MV 呢，也融合了全球歌迷热舞的画面哈、啊，极具拉丁风情。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因为在节目最后才会公布获奖听众的名单，所以你怎么能错过呢？怎么能缺席呢？好了，现在先来公布我们提出的第二道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听到的那段前奏到底是哪一首歌呢？你答对了吗？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这首2000年的梁静茹的《勇气》应当是她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品了。对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在聊天室当中燕玲是第一个答对的，那恭喜你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好酒两瓶咯，是由茅台古元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中秋将至，你家的酒准备好了吗？茅台集团陈酿酒也是特价促销了哈，原价每箱4794元六瓶，现价每箱只要999元，还不到1000块钱哈，请客送亲友的朋友赶快来抢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抢到的朋友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还会有最后的一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399元的白酒两瓶。另外呢，还没抢到没关系，自己买，就是这么横。4009991978，4009991978，赶快订购吧。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听歌，来带出这首 Mismatch 听不懂。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你说的大道理我听不懂，你说的大道理我听不懂。 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好了，今天的收工歌交给大张伟，带来这首《好奇一麻袋》，其中埋下了自己对于保持好奇心的认同哈。好奇心呢，也是驱动求和的力量，更能让生活充满探索的乐趣。开场融入交响乐和音乐剧的元素，更凸显出了这首歌曲有多么的奇妙哈。好了，听歌之前呢，要恭喜第二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就是金妞哈，来和你家的。那是魔鬼还是飞在什么风中的荷包蛋？它的名字总是在变呢。好了，你们一家四口好好去中秋节梨园逛逛吧。梨园剧本杀有很多好玩的，还有餐韩餐哈，还有贡梨相送，真的太好了，送给你们了。第二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金妞，好了，那也期待一下明天本周最后一期的汽车音乐会，还有最后两位幸运的听众，他们是谁？明天来产生哦，所以明天九点也要开始守候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了。没听够音乐的朋友别着急哈，接下来还有正午有星光呢。好了，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一把一麻袋，乖乖的问题，一把一麻袋，问题爱好奇，一把一麻袋，用问个不停，装进我脑袋，痴痴的着迷，一把一麻袋，处处的较劲，一把一麻袋，小心很着迷，一把一麻袋，全带着着急，然后笑起来。 哪里吧哪里吧，快乐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兴奋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发现哪里吧， 哪里吧哪里吧，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乖乖的问题，一把一把袋，问题爱好奇，一把一把袋，用问个不停，装进我脑袋，痴痴的着迷，一把一把袋，处处的较劲，一把一把袋，较劲很着迷，一把一把袋，穿戴又交替，然后笑起来。 哪里吧哪里吧，快乐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兴奋哪里吧，哪里吧哪里吧，发现哪里吧， 哪里吧哪里吧，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好奇开了花。一把一把袋， 嘿嘿嘿嘿，哎呀呦， 哪里吧，喵喵喵喵喵喵，好奇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一把一把袋